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悲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咁咧，婚姻咧，有人话咧就系恋爱嘅坟墓，咁所以咧，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咧，所以黄念恩话呢本书咧，好适合一啲已婚人士睇嘅。 吓，我有咁讲 咩？系咪因为往事只能回味？系啊，上次你咁讲噶。 我话恋人仲要好适合已婚人士睇，咁我都几违反咗作者巴特嘅即系一种睇法。如果我真系咁讲嘅话，可能就系话啊，你想起死回生啦，将自己嘅爱情啦吓，或者系悼念自己嘅爱情。情啦咁样心情去睇，不过我觉得咧，我哋今日讲嘅呢本《恋人水语》咧，唔应该系纯粹系咁负面咁样去睇嘅。咁先讲下点解我哋今日介绍呢本书啦吓，因为藉着点书说嘅呢个活动，其中嘅听众咧， 汪之杰 系啦， 又系佢， 系啊，佢就介绍呢本书嘅。咁佢就话罗伦巴特嘅《恋人水语》咧，佢讲咗一句就话很适合你们看啊，即系我谂讲紧系我同阿秋婷你啦。 系咪觉得我哋好 dry 咧？ 佢就冇解释到，佢只系话当然你们也看过啦，哈哈咁样吓。我谂佢可能觉得我哋唔系好了解爱情，应该系去睇下啦吓，或者系啊，我哋就系成日都碎碎念咁样啦，即系好多暗暗沉沉嘅嘢咧，去睇下《恋人水语》吓，或者系关于恋人嘅嘢，睇下我哋有啲乜嘢嘅碎片化嘅语言可以讲下啦。咁总之咧，我哋今日咧介绍呢本都算系一个名著啦吓，喺文艺青年当中咧，即系好多人咧奉佢为一本，就算唔系爱情。圣经啊，都听讲系话喺情人节里边都成日会买嚟送俾人嘅一个礼物啦，又或者系喺我自己少年阶段嘅时候咧，会以为《恋人水语》咧系一本集合咗好多关于爱情嘅金句嘅书嚟嘅，即系希望自己咧喺写信嘅时候都可以参考下、引用下咁样啦。咁但系当你真系拎起呢一本书去睇嘅时候咧，你好快就会发现咧呢本书唔系咁用嘅吓，里边咧系好多金句咧都唔系嗰种充满浪漫。玫瑰色啊，粉红色嘅爱情嘅世界，因为呢本书仲有个副题嘅，咁喺中译本里边咧就叫做《恋人水语》，水就系流水嗰个水啦，副题就系一本解构主义的文本。咁讲起上嚟咧，就好似比较复杂咁啊吓，乜嘢叫做解构主义咧？佢原文系法文啦吓，英文嘅译本咧就系 A Lover's Discourse， 恋人的话语，有个副题就系 Fragments 碎片。咁无论系解构主义的文本喺呢个咁理论。嘅讲法又好啦，或者系 fragments 碎片都好啦。我哋第一下接触到呢本书嘅时候咧，都应该有个心理准备咧，就系呢本书唔系一本完整嘅恋爱圣经嚟嘅，或者系一个恋爱百科全书咁样，而系咧罗兰巴特吓呢一个好重要嘅一位语言嘅结构学吓，或者系解构主义大师咧，用佢嘅拆解或者系颠覆嘅方法咧，为我哋重新去展释或者喺文学文化嘅世界里面呢去定义或者反定义恋人同埋恋爱系乜嘢嘅。 咁我第一次攞起罗兰巴特嘅呢一本《恋人水语》嚟睇嘅咧，其实我攞嘅版本咧，相较于黄念恩手中嘅版本咧系比较新，所以咧有啲导读咁样嘅文章。咁但系咧我心急，咁我跳过咗呢啲文章，直接去睇啦。咁睇嘅时候就话吓咁奇怪，完全系唔明嘅，即系完全系我以前嘅阅读经验所缺乏嘅，完全系好新鲜嘅。 今时今日咧，我觉得如果拎起本书咧，会觉得吓唔明点解可以咁写嘅咧，其实。嗰本書已經好有價值咯，我覺得我自己第一次睇《戀人歲月》嘅時候，感覺都係咁。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啊，點解散文可以咁寫嘅咧？嚇，又冇個主角，又冇個我，又冇故事。又冇抒情， 冇乜情节咁样， 系啦，冇情节。但系佢又唔系学者散文，即系有好多引经据典啊，或者系成个讲俾你听恋人嘅不同主题啊、逻辑咁样咧，系好奇怪嘅。佢又好似好个人，但系有时又好似好学术，有时又好似有啲好特别嘅睇法，但系有时咧又好似击中咗一啲人所共有嘅恋人嘅特质。咁呢个我谂就系我哋理解巴特所讲嘅解构主义。虽然佢自己喺一生人里边咧就唔系。 好承認自己係解構主義，因為解構主義都唔想落入某一個標籤裏面，我相信。咁但係呢就係、是、解構嘅特質啦，就係、是、話當你以為愛情或者以為戀人係咩呢，佢就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嘅。咁我哋睇下呢本書有幾矛盾先啦。佢一開始有個開場白嘅，作者就話呢，愛情呢個課題或者戀人呢個課題呢周圍都有嘅，係一個暢銷同熱賣嘅保證，即係而家我哋嘅流行文化裏面冇咗愛情都唔知講乜好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我哋又覺得唉，呢啲情情塔塔兒女私情呢係不登大雅之堂嘅嘢嚟嘅，冇咩特別啫，人人都有一啲經驗㗎啦，咁有乜好講呢。巴特佢話我恰如其分咁樣呢，將愛情嘅虛無飄渺嘅特質呢成為呢本書嘅主角，將愛情變成主角咁去討論佢。但係佢用嘅方法就係碎片 fragments。咁呢個 fragments 呢都好多塊碎片，如果我哋打開戀人碎語嘅目錄啦，你都會俾佢嘅目錄震撼咗先嘅，甚至乎你想睇呢一本书而喺爱情嗰度有指点迷津嘅作用呢，你初头都会几兴奋嘅，因为佢呢就帮你编排咗。首先第一章就叫做身心浸沉，即係如果用中文啲嘅讲法可以叫堕入情网啦，就解释乜嘢叫做跌入爱啦，开始咁样。咁然后就有相思之苦啦，咁然后又有可爱啦，当你觉得个恋人真可爱嘅时候其实系咩意思呢。咁然后呢就有执着啦、焦灼啦、恋人嘅瑕疵啦、追求啦、爱恋嘅时候觉得自己好可怜啦、等待啦，或者系面具啊，甚至乎灾难，爱恋里面有灾难，亦都有节日、拥抱、有接触、有孤单、有回忆、有温情、有结合、有占有欲、有缘分。一路数落去呢就是有好多好多嘅碎片，即是过百个关于爱情嘅题目。我剛才讲啦，就是话初初你想睇关于爱情大观嘅话呢，你会好兴奋。但是你真係去揭开其中一篇去睇嘅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啊，原来散文可以咁样写嘅咩。其实呢本书嘅前提啦，或者佢前身呢，係巴特喺教书嘅时候呢佢嘅一个课堂笔记嚟嘅。咁嗰一课呢就係、是、教歌德呢个浪漫主义时期嘅即係好伟大嘅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嘅时候呢嘅课堂笔记。咁另外就当然亦都加咗一啲文学嘅例子，譬如法国另一个经典啦，普鲁斯特嘅《追忆逝水年华》里面嘅爱情嘅情节啦。咁就深入咗一篇篇嘅讲爱情嘅文章里面。咁但係呢个就真係唔係一个好完整嘅爱情哲学嘅体系啊。咁佢又冇乜嘢第一人称嘅感受啊，亦都冇一个故事啊咁样。咁我哋点样去进入呢？咁大家要准备好啦，就是、要进入呢个第一篇嘅恋爱嘅经验。咁我哋睇睇其中嘅第一段呢，可能会感受到呢一种文风。呢一段呢正如刚才所讲啦，第一章就係叫做堕入情网，或者係我浸沉了，即係跌咗入爱河嘅时候究竟係一个乜嘢嘅经验呢，或者而家先嚟听听先啦。 柔情也说不上是悲还是喜，有时我真想让自己沉浸在什么里面。今天早晨在乡村，天阴沉沉的，又透出几分暖意。我惆怅极了，却又说不上是什么原因。脑海里掠过一丝轻生的念头，但又没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并不想要挟什么人，完全是一个病态的怪念头，并不碍事，也断不了什么。只是与今天早上的情调，还有寂寥的氛围挺合拍。还有一天细雨霏霏，我们在等船，这一次出于一种幸福感，我又沉浸在同样一种身不由己的恍惚中。常常是这样，要么是惆怅，要么是欣喜，总让人身不由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好端端便会失魂落魄，感到沉醉，飘飘悠悠，身如轻云。我不时地轻轻触动，抚弄，试探一些念头，就像你用脚伸入水里试探一样，怎么也排遣不开，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便是地地道道的柔情。 刚刚听过有法国的作家罗兰巴特的作品《恋人碎语》的一个选段，就是第一篇的《我沉醉了，我屈从了》那一段。喜欢了一个人呢，为什么会心情这么忧郁的呢？ 是啊，原来呢爱情不是一开始就很幸福的。其实我们想回都是的，即是我们不是想着真的第一刻开始拍拖，而是你真的开始有一个感觉的时候呢，我觉得的确有少少，第一是沉醉了的，但是第二就是我屈服，我不再抵抗了，即是没得抵抗，就好像你的感冒来，即是有一阵病的时候呢，啊算了，病啦这样。即是那种说不上是悲是喜啦，然之后呢就好惆怅啦，天又好阴阴沉沉，但係有时有一啲嘅暖意呀，咁就同啱啱作病嘅时候呢我觉得都几似嘅。有时你又觉得身轻如好似喺云端咁样，但係有时呢又觉得沉重到乜嘢都唔想做，冇辦法排遣自己呢个突如其来嘅情绪。最后佢就定义做係一种 gentleness， 或者係叫做柔情啦。柔情就係咁嘅意思啦，就係、是、唔知点解你就係进入咗呢一种嘅状态。咁而呢个道道地地嘅柔情啦，之后佢再去解释啦，佢就话恰恰系恋人奇思异想走到极端时，为咗驱散对方嘅倩影，或者为咗同对方融为一体呢，竟然会连自己都虚化咗，好似子虚乌有咁样。就系将爱情我哋啱啱准备好要开始嘅时候呢，佢话俾你听，其实你堕入情网嘅时候，第一样嘢呢，所有嘢就会化为乌有㗎。包括是自己好驚，突然间就成日都諗住呢个人嘅时候呢，你会将佢虚化咗。佢实际系点已经唔重要㗎啦，总之就系周围都系佢咁样。咁然后虚化你点样抵抗呢，就不如我自己都虚化埋啦。咁就系一种呼一声，即系恋人碎语嘅第一章就话俾你听，你堕入情网嘅时候呢，其实乜嘢都系好似一阵轻烟咁样唔见咗。都几玄妙㗎。咁同埋 好抽象添。 係啦，就系佢嘅解构嘅意思，即系话我哋以为恋爱系一步一步，即系由堕入情网开始啦，按部就班咁样发展啦，佢就话俾你听，你一堕入情网第一件事就系你唔见咗你自己嘅。咁但系你谂真啲咧，其实佢嘅讲法又有一定嘅程度嘅啱噶，即系话你会发现一段关系稳定咗或者转入到另一个阶段嘅时候咧，有时自己先至会系出翻嚟噶咯。 咁啊，呢本书咧，其实如果睇佢嘅目录咧，佢真系唔系顺住一段恋爱嘅关系嚟去编撰噶。 系啊，但系我亦都有时反过嚟谂啦，其实一段感情嘅关系啦，无论你嘅经验系几咁顺利，或者系几多波折啦，都冇一个程序可以跟随嘅。即系你自己谂翻自己嘅故事，都唔系话啊，我识咗两日啦，大家嘅关系好嘅程度咧吓，就又去咗几多个 percent。其实爱情从来都冇循序渐进嘅吓，即系突然间有一日好似跌咗落谷底，但系突然间有一日咧吓，又会觉得可能非常想念佢咁样。咁所以睇《恋人碎语》嘅时候咧，我成日种感觉就系好似睇紧一本病理学嘅书咁样吓，就系讲紧预期话系爱情发展嘅方法啊，或者系佢将个面貌解释俾你听咧，不如就系话俾你听嗰种不能触摸，好似传染病咁样，有时感冒你都唔知系点样得翻嚟，亦都唔知点样好翻。恋人碎语咧就系话俾你听种种嘅发作嘅时候嘅状态啦，或者 病征系嘛， 系啦嗰啲症状。巴特自己都系咁讲噶，佢喺病理学吓，即系嗰个焦灼嘅关于 anxiety 嘅嗰一章里边啦。咁佢就讲到恋人呢嘅经验里面一定会试过嘅一种焦灼不安嘅。焦灼不安嘅呢一段呢，佢就係用咗个精神病患者嘅病理学嘅词语或者係角度呢去进入恋人嘅世界。佢话呢，精神病患者係活在恐慌之中嘅。其实恋人嘅焦灼呢都一样。咁从陶醉开始呢，你嘅悲哀呢係冇终止嘅。要点样先至可以系终止或者系冇咗呢种焦灼呢，就只有等待。或者系呢，有时一啲恋人焦灼到一个程度呢，佢希望会发生一件事呢，就是有人话俾佢听，唉，你唔使再焦灼啦，别再焦灼不安了，你已经失去他了，即系话佢走咗啦，佢已经唔属于你㗎啦，你而家可以安心啦咁样。就咁睇落去又系好似几唔浪漫嘅一个睇法啦，即系话你对恋人嘅呢个冇把握啊，或者系唔知点样去形容啊，害怕会失去佢，害怕被伤害啊，呢啲嘅感觉呢，一方面佢系真实有存在嘅一种痛苦同焦虑，而且亦都好似一种精神病咁呢，可能系冇咩原因嘅，即系你突然间只系觉得好驚会受到伤害，或者係好驚会失去。咁而几时先会得到安宁呢？有时真係要好似一个 感冒咁样，你要恋人状态过去咗，你先至可以减去呢一种焦灼嘅感觉。 呢种焦灼嘅感觉咧，同时间都可以喺等待情人嘅时候有所体现噶。 系、啊，我知道秋婷你好似有啲特别嘅体会，系可以分享一下噶吓。即系我哋睇《恋人水语》咧，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是、你千祈唔好咧，好似翘埋双手咧，系喺度睇下， 好抽离咁样。 系啦，教下我哋恋人应该要留意啲乜嘢啊，系会系点啦。其实一定咧系会投入咗自己嘅一啲经验里边吓，你话挑战佢又好，或者系认同都好啦。咁不如你讲下啦，点解咁多篇你会对等待呢篇特别感兴趣呢？ 哦，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同男朋友系分隔两地，咁所以咧我对呢篇等待系特别有感觉，因为等嘅人咧真系好被动，同埋系一种不知所措嘅状态，究竟佢呢一刻做紧乜咧？仲有冇挂住我啊？咁样， 咁我谂你系亦都加咗啲焦灼喺里边， 一定有嘅，一定有。 系啦，咁啊，翻咗嚟就冇事啦吓，或者而家系即系已经系你嘅先生啦，即系呢个感觉就可以冇咗啦咁样。咁但系咧喺巴特嘅笔下啦吓，呢个等待咧，其实佢仲会再将佢尖锐化一啲嘅。巴特佢嘅解构方式咧，除咗就话你以为系咁嘅，其实佢系相反嘅吓，即系呢种嘅写法。之外咧，就是、將一啲平常嘅經驗尖鋭化，無論秋婷嚟講嘅分隔兩地一年啦，或者係純粹話啊，你喺佢公司樓下等佢放工，其實都係等待嚟嘅。巴特就係話，所有嘅呢啲經驗咧，係一個戀人注定嘅角色，就係、是、一個等待嘅一方。如果你唔係等待嘅一方咧，你就唔係戀人，純粹嘅被等待者咧，唔稱得上係一個戀人嘅。而且咧，佢認為呢個係人類最古老嘅消遣方式嚟嘅，即係你唔好覺得等待係好負面，其实佢系人生中好重要嘅一个等待时间过去或者系消遣嘅方式。咁所以咧，佢觉得等待其实有正面嘅价值嘅。不过咧，佢亦都讲到，既然恋人嘅角色注定系要等待咧，万一你等待完咗咧，你就要小心啦。可能呢个恋人角色咧就会被取代，会消失噶咯。咁所以佢讲咗一个例子啦，就系、是、话有一个非常之有风韵嘅女子，就系、是、有个恋慕佢嘅人咧，成日喺佢嘅窗前等待佢啦。咁佢就终于同佢讲，佢话如果你咧好耐心咁样喺我嘅窗前等100个夜晚咧，我就会接受你呢位白雀嘅爱情啦。咁呢一位恋慕者咧，的确晚晚都喺佢窗前嗰度等待啦。咁但系咧，去到第99晚咧，佢喺窗前咧就执起咗自己成日用嚟等待嘅嗰张凳，咁然之后离开咗。咁就冇俾嗰个第100晚嘅诺言咧实现嘅。咁呢个故事系想讲乜嘢咧？我觉得好多个解读方法啦。其中一个就系等待者好惊呢个恋人嘅状态会停止同埋消失。佢唔等待，佢就唔系一个恋人嚟啦。所以佢唯有就系喺呢件事实现消失之前，执埋佢嗰张接凳，就系、是、离开，唔好再喺佢呢个窗下去等待啦。呢、這个就系巴特嘅写法吓，就系、是、将一种好平淡或者是很平常的经验是去尖锐化。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将一些好像无什么理由的哲理就是讲出来的。咁譬如关于无虑的这一章，我自己就觉得很得意的。咁他的英文的标题就叫 pigeonhole， 就是好像信格这样将人归类。咁我哋有时听媒体有时访问啊，会问一下啲明星啊，你鍾意边种嘅人啊，或者係朋友之间谈恋爱嘅时候，佢就会都问一下啊，你嘅男朋友系点样㗎，你形容一下佢啦。呢种嘅形容啦，或者系你爱慕嘅对象究竟系点样呢？巴特认为呢，其实冇一个答案嘅。本来我哋就觉得啊，恋人就梗系一系聪明啦，一系靓啦，一系心地善良啦，一系斯文啊、大方啊，咁样就好多好嘅品质会喺恋人身上出现。但系巴特话咧，其实最核心嘅一种恋人特质，每个恋人都有，或者每个爱恋紧人嘅时候，都会觉得佢眼中嘅恋人都有呢种特质咧，就系咩咧？就系冇特质，叫做无类。无类就系无法分类咁嘅意思啦，吓。简单嚟讲，不伦不类咧，就系爱嘅核心啦，吓。咁呢个不伦不类，当然就用咗中国嘅成语去讲咧，就会有其他联想啦。但系伦同埋类咧，就系话种类咁嘅意思。一个爱慕或者系迷恋嘅对方咧，是冇办法被归类的，即是有时候我哋自己试下谂下，你最喜欢的人，如果你用一个词语去形容他，你很多词语都会不满意的。 好咯， 好，你都会觉得唔 好肤浅系嘛？ 呢个字太淡啦，太简单，个程度冇咁好啦。咁所以咧就 咁，所以以后要用不伦不类啦。 系啦，即系你可以就话点解你中意我啊？咩？因为你不伦不类啊咁样，可能都是一个好嘅答案。我自己觉得都几实用嘅呢、這个，即系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平时点样去应对恋人嘅方法。即系成本书，我觉得最实用系呢一个啦吓，就系、是、你可以引用罗兰巴特，即系当你第时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啦，你伴侣问一个好多恋人都会问嘅问题，你中意我啲乜嘢嘅时候咧，你就会答我答唔到吓，答唔到你千祈唔好嬲吓，而系根据罗兰巴特所讲咧，我真正。正爱你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不伦不类我是没有办法将你归类的。这个就是无理性的一种哲理。我们再想深一层又真是的。即是你喜欢的人你只是觉得他很神奇地为什么我刚刚想要的东西或者我喜欢的那种人你就是这样呢，那种神奇的背后就是情人的真实或者是共通的特质。 咁一开头嘅时候呢，介绍呢本书嘅时候有讲过个背景啦，就係、是、作者阿巴特啦，咁佢就係研究呢一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嘅时候呢，即係有所启发去写咗呢本书出嚟啦。咁、有人呢就话呢，如果你唔了解歌德嘅呢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呢，就比较难进入恋人水语，你哋点睇呢？ 我当然觉得是如果两个文本都睇晒就会比较好嘅。甚至乎佢提到嘅普鲁斯特啊、追忆逝水年华呢啲作品呢，如果你知道当然会好啲啦。或者係佢举嘅例子你会更加可以諗返成个情景系点啦。譬如维特嘅自杀啊，维特对呢个夏洛蒂最动心嘅一刻系乜嘢啊。即係譬如佢講到妒忌嘅時候，即係唔係純粹話有一個第三者出現就會妒忌㗎，而係有人談論你嘅愛人嘅時候呢，你都會覺得周身唔自然咁樣㗎。初初我哋會覺得啊，有人提到你鍾意嘅人你梗係好開心啦，或者想聽多啲啦。咁但係當佢提得太多嘅時候，你第一就會覺得啊，點解人哋都知道咁多嘅，或者係我知道嘅嘢人哋都知道啦。其次呢就係當佢講得唔係好準確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你同戀人之間嘅小宇宙呢被入侵咁樣。咁呢啲嘅經驗呢，如果你能夠同巴特佢講到維特嘅一啲小說嘅情節相通嘅時候呢，你睇嘅時候會更加有共鳴或者更加鮮明啦。咁但係即使你冇睇過呢個少年維特的煩惱嘅話呢，我覺得個影響都唔係太大嘅，因為少年維特的煩惱呢個故事本身基本情節係相對簡單嘅，即係一個求愛不遂最後以殉情嘅方式去結束自己嘅愛咁嘅故事啦。我哋反而可以从中去睇到巴特去切入呢个爱情世界嘅方法，即係佢唔係用好多嘅人嘅经验啊，或者係个人亲身真实嘅经验，而係一个已经喺世上嘅虚构嘅文本，即係一个虚构嘅小说里面呢，其实小说唔係唔可以教我哋嘢，有时假嘅嘢，虚构嘅故事呢先至係最能够凝聚咗当时社会或者成个欧洲嘅时候嗰种人觉得纯真嘅爱嘅追求已经不可能，然后呢是一个好实在嘅好实际嘅一个时代嘅来临。嗰种嘅感觉呢可能更有说明嘅能力。咁所以由一个文本产生另一个新嘅文本，即係话由少年维特的烦恼呢个小说再产生恋人水语嘅呢个散文集。过程呢其实都系一个解构嘅历程，即係话一个作品佢唔系局限喺自己个框框里面嘅，其实作品会产生新嘅作品，而且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解读咁样。 我想问呢，如果一个冇恋爱经验嘅人喺呢本恋人水语点算呢？咪冇辦法投入呢？完全理解唔到呢？ 首先呢，我觉得巴特嘅定义里面呢就冇人係冇恋爱经验㗎。譬如你对呢本书有兴趣会拎起佢嘅时候呢，一定有一啲嘢会击中咗你㗎。就算你冇一个具体嘅对象啦，譬如你第一章我哋头先睇嘅嗰种柔情，你好喜欢一样嘢嘅时候呢，都系嗰种突然间哎呀我投降啦咁样。譬如你好鍾意一个偶像啊，你好鍾意一套戏啊嘅时候呢，都会有嗰种屈从嘅感觉嘅。咁其次就是巴特所讲的冇爱情的经验呢，同我哋平时所讲的有啲唔同。平时我哋都会觉得冇拖拍就係冇恋爱经验。但係巴特嘅世界里面呢，反而觉得有拖拍嘅你呢，或者个人啦，就係、是、最远离 恋爱经验嘅，可能因为你已经稳定啦，你得到啦，你喺一个好满足嘅状态里边。至于恋人里边嘅本质，譬如佢嘅焦灼啊，佢嘅悬而未决啊，不安啊，甚至乎永远嘅失去咧，都系一啲我哋所谓嘅有拖拍嘅人士啦，或者系有爱情嘅生活嘅呢个定义里边咧，唔系巴特最想讲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呢本书，如果你有拖拍嘅人咧，睇你又可以翻身一下啦，即系再检视一下自己嘅爱情经验里边系仲争咗啲乜嘢咧，可以补充一下。咁你冇拖拍嘅人士咧，你就更加要珍惜读呢本书嘅机会吓，即系你可以完全真纯白纸一张咁样咧，好好去体会呢一个解构主义嘅爱情文本咯。 假如各位朋友是一位自恋狂，他爱慕的对象是他自己呢， 咁就更加为佢而写啦。即係呢个必须要讲，就係其实巴特自己啦，即係如果我哋对罗兰巴特有啲认识嘅话呢，佢嘅一生最依恋或者佢最明白地提出爱恋嘅对象呢，就係佢妈妈。呢个未至于自恋嘅，但係我觉得亦都讲到爱情嘅本质，即係话一个咁了解咁仔细去解读爱嘅人呢，其实佢唔一定需要有一个好丰富嘅好唔同嘅多元嘅恋爱对象去实践的。咁所以无论你是自恋又好，或者你是好容易爱上好多的人都好啦，恋人岁月呢本书呢，我觉得都可以适切咁样呢，俾唔同嘅对呢个题目有兴趣嘅人去睇。咁而我自己觉得最大嘅一个作用，剛才我讲过啦，唔好将恋人岁月当系一个爱情金句读本啦，唔好諗住佢会有一啲浪漫句子可以俾你写情书嘅时候引用啦。咁但佢都有一个几实际嘅作用㗎，就係我睇完之后会发觉我细个嘅时候，以前睇恋人岁月咧，就好想喺里边揾到啲浪漫，咁揾唔到有啲掹憎啦。咁但系而家大个咧，就发觉如果我哋将恋人岁月睇成一个好似爱情病理学嘅书咧，佢系可以俾我哋睇到，或者系俾我哋去了解吓身边好多朋友。我唔知秋婷你有冇咁嘅经验啦，即系去听人哋嘅恋爱故事啊，然之后觉得佢好当局者迷啊，好激气啊，讲极唔明啊嘅时候咧，就会多咗一种安慰吓，即系话你唔好咁掹憎你啲朋友啦，或者系所有你觉得当局者迷嘅爱情故事啦。其实呢个系恋爱嘅本质，可能我哋自己都试过吓，或者系唔知几时会再系病发。爱情的确有时系几次一场流行感冒的。 我同你唔同啦，我系好大个先睇《恋人岁月》啦。 你大极都唔系好大个啫。 不过咧，的而且确咧，我读呢一本《恋人岁月》嘅时候咧，勾翻起好多我埋藏咗、埋葬咗嘅恋爱嘅回忆。 咁快啲掘翻佢出嚟啦！ 咁希望咧，大家咧嘅恋爱神经咧都会睇完呢本书之后咧为之一振啊！吓，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